现在又是佛经故事的时间了。这一次呢是讲悉达多太子回到去内宫呢，就跟他父亲讲及是想离开皇宫去外面接触民间寻思访友的内容。请各位收听啦。 上次佛经故事播到悉达多太子游四门，见到老病死的苦相，又在北门见到一个修道人，所以就立志要离开皇宫深入民间以体验人生，并且寻思访道了。而家我哋又讲下净饭王啦。由于悉达多太子降生嗰日，阿斯陀道长话太子将来会出家成佛嘅，净饭王对于呢件事成日都耿耿于怀，所以每一次悉达多太子出游之后，佢都要召见太子嘅车夫车匿，问明当日出游嘅情形嘅。呢一次亦都唔例外。当太子回来之后，他又跟大臣丘陀儿召见车匿了。 车匿，再你老实告诉我，今天太子出游他开心吗？ 回禀皇上，太子今天回来心情好像开朗了一样。 这就好了，出游应该开心才是的。车匿啊， 再 那他见到什么会神情开朗呢？ 太子见到， 究竟要见到啲乜嘢？你使咩吞吞吐吐呢？讲啦，啊！ 太子见到啲老人、病人同埋出殡嘅情形。 唉，点解会咁啱噶？平时我都唔俾呢啲嘢佢接触嘅。 唔知点解会咁啱咧？啲出殡嘅人就喺路边度出现，所以咪见到咯。 嗯，不过呢啲嘢都系难免噶啦，但系。呢啲嘢唔会令佢神情开朗噶，仲有啲咩特别嘅嘢俾佢见到添啊？ 车力系唔系好似上一次嘅艳遇啊？ 艳遇 呢？上个月太子出游，咪有位小姐喺高楼抌咗一串明珠俾佢嘅。太子仲停咗车同佢倾偈，叫佢以后唔好咁做添。 系啊，我都记得啊。车匿回来都有报告啊。 不是这样啊。 那是什么？ 皇上，太子在北门那里见到一个沙门啊。 什么话？车匿，你讲清楚点。 我说太子见到一个沙门啊。 沙门？那太子有没有跟他讲过什么啊？ 有。 他们讲什么？ 那个沙门说他自己是修道人，修行成道，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。 那太子有什么反应啊？ 太子正因为生老病死的问题而苦恼，听见沙门话有办法可以解脱了，咁佢哋咪倾偈咯？ 咁佢哋倾啲乜嘢先得噶？吓， 咁我又唔系听得好清楚啊，净系听到太子话。 太子佢点话？ 我好似听见太子话想离开皇宫，到外边访寻啲道长研究下。 太子真系咁话？ 真噶，太子真系咁话，所以神情咪开朗咯。 我提心吊胆的事干终于都来到。 太子驾到。 你们出来先。 遵命 遵命。 参见父王，神儿出游回来了。 悉达多，你今天出游好玩吗？ 好玩啊，见识好多，学到好多东西添。 今天最好了，你出游成日都好疲倦嘅啦，翻入内宫休息啦。 父王，神儿唔疲倦，唔使休息啦。神儿有啲事想同父王倾下嘅， 唔好倾住啦，第日至讲咧。 唔系咧，我有啲心事唔讲就唔舒服嘅，系咁嘅。近来我领悟到世间只系生老病死嘅积聚同埋连续，任何人都不能避免嘅。 哦，系啊。生老病死是世间的真相，你都十九岁了，应该明白的了。不过这些事干咪听其自然，都没什么好讲的。 父王，生老病死 同生命有密切嘅关系，非要研究不可。我已经立志要打破生命嘅迷茫。 吓、啊，咁你想点做啊？ 父王，我想离开皇宫，深入民间，沉思访道，去亲政解脱。 唔得，唔得嘅，阿悉达多，唔得嘅。 父王， 我真系唔可以俾你咁样做。你系帝王嘅后代，应该继承皇室事业，而且我都年老咯，我唔想你离开我。 父王，你而家正在年富力强，神而离开你，只不过系学道啫，系求学啊。 系，不过我迟下至讲啦。 唔系啦，唔可以迟噶啦。青年时期正系学习时期，迟下衰老就冇咁好噶啦。 总之我唔答应你离开皇宫。 父王，咁你可唔可以令到神儿免除生老病死嘅威胁啊？ 皇儿，咁又点得呢？生老病死系大自然嘅定律嚟，我做皇帝只有人间嘅权力嘅咋。 父王，既然你唔能够满足我嘅愿望，咁请你应承我，等我自己去完成我嘅志愿啦。父王，神儿唔敢骚扰你，你休息一下，神儿告退。 太子晚年啦，太子晚安。 晚安。咦？乜你哋咁夜仲未休息咩？仲要跳舞啊？ 系啊，我哋仲未休息啊。今晚加班练习舞蹈，有啲新嚟嘅舞姬，又有啲新嘅歌舞要排啊。 哦，太子妃呢？ 太子，晚安。 晚安。 我喺里边陪落后落瞓觉啫嘛。你翻嚟啦。 嗯。 饮杯茶先。 好啊。系呢？你今日开心啊？落后落乖唔乖啊？ 我好开心，个仔都好乖。佢而家瞓咗啦，你要唔要睇下佢啊？ 好啊。 你啊？ 嗯。 太子晚安。 晚安。落后落佢几岁子，肥嘟嘟咁。 悉达啊，过嚟呢边听，我哋食啲生果。 好啊。耶稣啊，你坐喺度啊，我讲啲嘢俾你听。 好啊，今日你出游翻嚟，好似好开心咁嘅，梗系遇到啲有趣嘅事啦，好好睇噶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 讲啲俾我听啊。 嗯，今日我见到一个沙门，佢神情安详，举止雅淡，仪表高贵。 咁点啊？ 我好阴阳佢嘅。我仲同佢倾过偈添，原来佢系修道嘅。佢话修行戒律、禅定、智慧，就可以解脱生死轮回咯。 哦，咁就希望佢成功啦。 系啊，我都希望佢成功，我仲希望自己都系咁成功。 哦，你希望成功乜嘢？ 老实同你讲啊，耶稣。我想离开皇宫，出去外边学习，好似个沙门咁。你以为点啊？ 悉达，点解你咁样谂？沙门都系你学嘅咩？啲沙门系离开家庭、抛弃一切去修道嘅出家人嚟噶嘛？ 咁又点啊？佢系人，我都系人啫。佢学得，我都学得噶。 咁又唔系咁讲啊？你嘅身份系太子。将来做皇帝，管理国家事务，好多事业等住你去做噶。 唉，做皇帝好闲嘅啫，而且而家父王年富力强，国家兴盛，就算将来我唔做皇帝，都自然有人做噶。 我点都唔舍得你离开我。 唉，耶稣，我哋始终都要分开噶。 点解？识得。你唔爱我啦？ 唔系，我哋系夫妻，咁有缘分，我点会唔爱你啊？ 但系我会死噶嘛，咁咪即系分开。 你以前都唔讲呢啲说话嘅，点解今晚乱咁讲？ 我唔系乱咁讲，从今以后我要讲，要研究，要学习，唔系话避忌唔讲死亡呢两个字，死亡就唔会出现嘅。 咁要点先至得啊？ 咁咪要离开皇宫研究学道咯。将来学道成功，就可以解脱生死大苦恼啦。 唔好讲呢啲嘢啦，好吗？ 好，啊，你休息先，我出去花园行下。 好啦，我叫宫女侍候你。 唔使啦。 太子晚安。 晚安。 奴婢侍候太子，请问太子要听乜嘢歌，要睇乜嘢舞蹈呢？ 啊，而家都咁夜啦，又冇宴会，唔使你哋咁多人侍候啦。 系咁噶。正话我哋接到皇上嘅命令，吩咐我哋要跟住太子唱歌俾太子听，叫冇俾太子睇，唔好俾太子烦闷嘅。 得啦得啦，你哋唔使跳舞啦，我冇烦闷啦。 皇上又吩咐奴婢要侍候太子，唱下歌，跳下舞，唔好俾太子多思多想。 嗯，父王真系有心，仲怕我谂得嘢多添。不过你哋唔使跳舞啦，退下吧啦。 遵命。 真系麻烦，成日都系声色犬马，眼耳鼻舌身都冇时宁静，连思想都冇自由。唔离开呢个黄金囚笼，又怎样能够学到？又哪里有机会成道？诸天，生命究竟是什么？人生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做了些什么？诸天，我一定有大的恩缘出现于世间，是乜嘢？是乜嘢呢？ 各位贵族，各位公子，今日我哋呢个盛会，各样嘅洒落都有，有射箭啦、骑马啦、竖琴表演啦，仲有最近新排好嘅北方舞蹈添，请大家欣赏，各色其色啦。咦，悉达多太子呢？点解唔见咗佢嘅？太子殿下，你在这处为什么一个人啊？ 是啊，邱台儿，我在这里休息一下。 那不如跟微臣出去跟嘉宾应酬一下吧。 不用了，所有的宾客我都跟他们招呼过，应酬过。正话明道亲王表演竖琴那阵，我都有参加，还帮他介绍。 我知道，我见到，不过我以为太子你最好是参加热闹的场合，无谓这么寂寞、啊、 我明白你的意思的，我很多谢你，但是我想清静一下。 太子，恕微臣大胆，我听闻太子想离开皇宫出外求道，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呢？ 是，我是有这样的意思，但是父王他不同意，所以仲未可以实行。 太子是未来的一国之尊，又怎可以离开职守的呢？ 我知道，但是职守 唔系一定系一个人担当噶。我离职，自然有人顶上。俗语都有话，有能者居之，一啲问题都冇噶。 但系大王同王妃都唔舍得离开你，如果你收到嘅，佢哋会好难过嘅。 难过就一定会噶啦。想到恩爱别离嘅苦恼，边个冇啊？我就系想学到打破呢个苦恼。 唉，太子，万民都渴望由你领导，希望国泰民安，你无谓令佢哋失望啊！ 现世咁多唔平等嘅事，就算任何人领导，都唔会有国泰民安嘅日子嘅。好似四姓阶级咁对立，贫富咁悬殊，我就觉得好唔公平。 但系呢啲系吠陀法典嚟嘅噃，传统系冇得改变噶。 系啊，所以我要学习真正嘅人生大道理，去打破人生嘅迷惘，令到自己解决苦恼，令到他人亦都可以解脱苦恼。 啊，究竟系点噶？ 咁啊，要去求道咯。你哋唔好咁紧张啦，只系学习啫。其实系另外嘅一种生活方式嚟啫嘛。